有多远，我心已疲倦，只叹缘分太浅，梦不能圆。 再拥抱一遍，哪怕是瞬间，歌的画面能不能抵抗思念？ 我们之间会不会有明天？炙热的缠绵能否重新上演？就算天已变，沧海成桑田，那些誓言还在人世流连。 我们之间就算没有明天，回忆再明显，终究消散成云烟。用青春容颜去交换爱恋，我也情愿。

悲伤往出去流浪，是谁将真心埋葬，静静地躲藏，像孩子一样。是我的爱恋，你的情愿，浮浮沉沉有几点。是我的娇艳，你的誓言，一如沧海变桑田。 感动

句点，你掉眼泪，我陪心碎。你松开我那双手，内疚和挣扎，恨自己犯了错的感觉。你和你抱着我时候，心里出现一个他，像情感玩家。你说你虽然依然爱我，却无法忘了他。简单的我爱你的复杂，可是我却不是他的，不到你想要的他，不是吗？太多细节让牵挂，却把他思念融化，就是要成全你和他。去飞吧，只要你微笑，在角落的我也知道。你松开我那双手，心里出现一个他，像情感玩家。你说你虽然依然爱我，却无法忘了他。简单的我爱你不复杂，可是我却不是他的，不到你想要的他，不是吗？有太多细节让你挣扎，有一种的牵挂，却把他思念融化，就是要成全你和他。去飞吧，只要你微笑，在角落的我也知道。别怀疑放弃我是否对错，

才能坚强有力，想要再见到你只能全靠自己。我

小时候从来不知道，你为我付出了。